請各位合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甚深微妙法。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願解如來真實義。 好，請大家放掌。我們昨晚講到第十七份，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釋迦牟尼佛就跟須菩提講了，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家應該知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點解啦？無上正等正覺呢個覺悟，原來所得嘅呢個覺悟，無上正等正覺嘅覺悟咧，啊，即係 Anuttara Samya Sambuddhi。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當你悟到，當你理解到一切法無相，唔執著嘅相。一切法無實，亦都無虛。無實無虛嘅平等真如，咁呢個時候一切法都係喺你不執著上生滅。一切法仍然有生有滅嘅，但係佢嘅生滅咧係喺你不執著於相上嚟生滅。對你嚟講，一切嘅生滅法都會歸納到內心無所得嘅真如理體。大家明唔明我講咩啊？你法係仍然生滅噶嘛？但係呢個生滅法有生有滅嘅生滅法咧，係喺你唔執著上生滅。你執著佢生滅，或者你唔執著佢生滅。你唔執著佢，唔喺你唔執著上生滅咧，對你嚟講，一切生滅法都係歸於無所得嘅真如理體。咁一切法咧都係佛所講嘅真如理體，所以一切法都係佛法。因為一切法都是妙有的，這個時候你對法不執著，所以看一切法都是佛所表達的真如理體。當你能夠收到一切法皆是佛法，即是你不執著我空、法空、空空，這個時候是怎樣呢？正如禪師裡面說，行也禪，坐也禪，與物與物動靜體安然，一切樹一切時都是你的清淨法身。在你當你執著的時候，繼續了。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這個就是即非辯詞了。大家知道，你要知道《金剛經》的思考方法，四相否定，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六相加住加咗無法相，無非法相，否定喺四相否。佢話四相否定，即非辯詞。四相否定，即非辯詞。即非係咩呢？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名福德性。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好多即非是名嘅喎。點解呢個即非是名嘅思考方法呢？就係、是、即非。就話俾你聽，喺相上你唔可以執著，因為一切法都係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當體即空，無有自性，無有自己嘅獨立性、自主性、主宰性嘅，係短暫係無常嘅。你不必須要喺呢個方面咧睇到一切相嘅性。咁所以話，所言一切法者，嗱上面就講啦，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咁又。又會有些眾生聽了這句說話就會執著法的了，所以一切下面又說，所以一切法就不是一切法。為什麼不是一切法呢？一切法其自性本空，沒有一法可得， 即非一切法，唔好要執著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我哋喺第三份嘅時候，菩薩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菩薩滅度眾生，即係話救度眾生，令到眾生入無餘涅槃，令到眾生從戒定慧文思修裏面所修行得到脫離生死苦海，進入涅槃，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滅度者。點解啊？點解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啊？即刻可以答到出嚟啦！喺經文有噶，何以故？啊，聽唔到。菩薩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咁啊，所以無菩薩係無我，唔會執著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噶嘛。所以菩薩滅度一切眾生已，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你應該一講，你就應該知道點解啦。大家咧嚟聽《金剛經》，應該發心。從今日開始，或者你已經開始咗啦，每日誦《金剛經》，誦《金剛經》可以延壽喎，自古以來可以增加你嘅智慧喎。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喎，出喎，皆從此經出喎。所以必須要發心誦經，發心誦經之前咧，必須要我哋用好具體嘅説話講啦。你所有不好的事你不要做，所有一切不正当的不要做。为什么为止不正当的？我们简单，不需要讲复杂的戒律。所有不好的事，声色犬马杀盗淫妄，全部有因果报应的。你既然发心开始读诵金刚经，第一，我们戒定慧里面讲持戒，必须要不好的事不要做，先将所有的声色犬马冚唪抛却咗佢。既然唔执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连我相都唔执着，你仲执着声色犬马？你仲执着一时片面嘅欢乐？不惜系建把将你嘅欢乐建筑喺众生嘅痛苦身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全部呢啲有果报噶。经文里边讲得好清楚，咁你仲将自己卷入呢个漩涡？你趁住呢個機會聽《金剛經》，去除你一切嘅惡習，開始讀誦《金剛經》，每日讀誦《金剛經》，從戒開始，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等等，咁係有無量功德嘅。不枉你嚟聽《金剛經》。如果你一面聽《金剛經》，一面你冇正當你嘅行為，你一面係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咁係點啊？咁你就唔係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呢個《金剛經》裏面第一句説話係咩啊？須菩提講：世尊聞善言啟請第二份，就請問釋迦牟尼佛。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雲何住雲何降伏其心？善男子善女人，發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嘅善男子善女人。應該怎樣將他的這個心、這個真心、這個善心、這個慈悲心、這個發、這個菩提心永遠安住而不變？假若他一不小心變了的時候，應該怎樣立歸原處正道？假如有煩惱的時候，怎樣降伏煩惱？就是這樣開始。金剛經每日誦金剛經，每日幫你提點你怎樣降伏煩惱，提點你放下你的一切的我執，提點你放下一切你所做的惡業，提點你一定要懺悔，懺悔了以往的惡業，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利用這個機會洗心革面，不要在惡業裡面再流轉。我們繼續了。須菩提，譬如人生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原來是人身長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咁呢度點解呢？佛就問須菩提啦。譬如即係以個比喻嚟計，人嘅身體好大嘅身體，因為佢修福修慧而得到一個好嘅身體。呢度講嘅身體咧，就係講報身嘅，係菩薩嘅圓滿報身。 當你有修福修慧的時候，你自然有之內必形之外，從佛來講有三十以上八十種隨形好，在色身方面是莊嚴無比。色身的莊嚴無比是叫是叫應身，佛有三身，你必須要知道，有應身、有報身、有法身。應身點為之應身啊？2600年前，有位王子降生在印度，後來他出家成佛，成為佛陀釋迦牟尼佛，他叫釋達多太子。他這個是應身嚟嘅，凡夫可以看到的，歷史有根據的，真有其人嘅噃。歷史是有根據，有呢位佛陀嘅噃。不單只有呢位佛陀，仲有很多聖人賢人。龍樹菩薩、世親菩薩、無著菩薩、馬明菩薩，高僧大德非常之多，千千萬萬無可計數。呢啲全部係應身嚟嘅喎。你同我呢個身都係應身，不過我呢個你個身體嘅應身咧，係應欲界之報嚟呢度受苦嘅肉身。因為有欲念而嚟到呢個欲界嘅。簡單嚟講，呢、這個欲念係咩咧？財色名食睡，你必會有財貪財。貪色、貪名、貪食、貪睡，所以有呢個肉身，呢、這個都係應身。不過我哋嗰啲應身咧，係欲界裏邊嘅，因為業力而牽引出嚟嘅應身，感報咗業力嘅身體而得到嘅應身。而佛嘅應身咧，係有三十以上感咗福慧雙、福慧雙修、福慧具足嘅身體，呢、這個叫應身。應身有劣應身同埋。同埋性應身喎，應身裏邊咧又有凡性同居土嘅烏土嘅應身，極樂世界清淨土嘅應身。阿彌陀佛係喺極係清淨土喺西方極樂世界嘅應身，釋迦牟尼佛係呢個烏土凡性同居嘅烏土，呢個係凡性同居有聖人有凡人嘅烏土嘅應身。咁呢度咧就。譬如人生長大，咁呢個釋迦牟尼佛咧就提想講個譬如啦。嗱，人嘅身體呢個就算係應，無論應身好啦，報身好啦，都係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緣生係緣係緣起係緣生法嚟嘅，咁啊想咁樣嚟解釋俾須菩提。咁須菩提咧就即刻就知道啦，就 stop 咗釋迦牟尼佛所講嘅。嗱，譬如人生長大都未講完嗰句説話，咁須菩提就講啦。所以菩提言：世尊，如来是人亲长大，即为非大身，是名大身。他明白了即非是名了，即是说世尊，如来所讲的这个报身呢，即非这么具足庄严的报身呢，大身呢，即非大身，即非是什么？是因缘和合而生的，缘起之法，因缘分散而灭，没有他的自性，冇佢獨立體，所以係空嘅，唔係實有嘅，係空嘅，係虛幻嘅，而虛幻而幻如化嘅，所以即非是名大身。但係佢又有現呢個身體出嚟嘅噃，呢、這個身體係隨相而現，係感應而現嘅，又唔係話冇喎。你知道係空咧，就唔可以滅色明空嘅，乜嘢嘢都冇啦，唔可以滅色滅毀滅咗佢色而了解呢個空嘅噃。不是滅色明空的，空是有，但你又不執著於空的。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執不明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如果有一法名為菩薩，所謂佛法者非非法，即非佛法。佛法上不可以執著佛法，更何有法名為菩薩法呢？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明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如果你是第一次來誦金剛經，甚至乎你沒有誦金剛經，你而來聽金剛經的，你真的不知道我講什麼。你沒有誦過金剛經，你來聽金剛經，你是完全不了解我所講的而來的。點解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啊？明明係莊嚴佛土啦，又唔係莊嚴是名莊嚴？呢個係《金剛經》嘅思考方法。莊嚴佛土者，菩薩修行六道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耶， 所有功德回向莊嚴佛土，即係話呢個世界咧有菩薩乃至凡夫裏邊嘅初發心菩薩或者地上菩薩，佢所修嘅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六道波羅蜜，或者再加方便波羅蜜、願波羅蜜、力波羅蜜、智波羅蜜，呢啲咁嘅能夠帶動佢迷去到國，能夠講到一切眾生離苦得樂，確實係莊嚴咗呢個世界嘅噃。有呢啲咁有德行嘅，能夠普度一切眾生嘅行嘅加言義行，有啲咁嘅確實係莊嚴嘅喎。呢個係正題，莊嚴佛土啊，即非莊嚴。同體性上嚟講，體性係空寂㗎嘛，仲邊有所謂莊嚴啊？所以即非佛土莊嚴本具，何用莊嚴呢？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有我哋咧念完佛經嘅時候啦，或者拜言參嘅時候啦，我哋念，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啱啱做完呢個功德，要莊嚴佛淨土。咁有啲人問啦，淨土咁莊嚴，使乜你做呢個功德去莊嚴啊？你好莊嚴，你莊嚴呢個功德啊？咁你就點答啊？如果人哋咁問你，阿陳居士，你念呢個功德啱唔啱噶？我哋只係拜參，我哋拜參嘅時候就妄念紛飛，又唔係十分如法，我哋又唔係識打法器啊，有人念得又唔齊，咁好唔如法喎？點樣莊嚴啊？有冇莊嚴到啊？咁你話？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即係話咧，我哋有莊嚴道，但係我哋呢個莊嚴唔好執著佢嘅莊嚴，因為一切法其體本空，無有一法係有其自性嘅。性本無上，莊嚴其心，應於六塵等上一無所住，故若即住。即係話咧，你唔好執著咗佢嘅莊嚴。菩薩心性本空，故不應著有而隨於莊嚴上。觀音菩薩佢唔會話：我而家救度一切眾生啦！你睇下我個慈悲幾偉大，我莊嚴一切眾生，我能夠救度一切眾生，眾生係為我所救度嘅，咁佢就唔係觀音菩薩啦。觀音菩薩唔會執著佢嘅莊嚴，觀音菩薩唔會執著佢嘅慈悲，度一切眾生而無有一眾生實滅道者啊嘛，是名莊嚴。但係冇莊嚴又唔懂得佛法嘅噃。如果呢個道場唔莊嚴，爛爛融融嘅，你話登記你食碗面食碗齋，我唔俾你嘅時候咧，咁你嚟唔嚟啊？即係呢個都冇乜人情味嘅，想食啲嘢都唔得。或者嚟到呢度，哇！你呢度冷氣又唔夠，啲凳又係木嘅又唔軟，坐到嚟個骨都痛曬。哎呀，唔好搞我啦！必須要莊嚴呢個地方，令你感覺到莊嚴。咁有啲人話嚟到呢個道場，你睇下嗰個道場幾奢侈。使乜咁樣啊？木板地啊，求其點啲水泥地咪得咯？執著咗呢個木板地，你睇佢花咗幾多錢，人哋捐咗幾多錢，你佢亂用嘅咁，你唔明白啊？道場啊，必須莊嚴噶嘛，你唔莊嚴點可以吸引到眾生嚟學佛啊？但係你又唔執著呢個莊嚴喎、啊，我係莊嚴，你又唔執著呢個莊嚴，因為點解啊？我到呢個道場係好莊嚴嘅，但係我翻到屋企，我好簡朴、好劍朴嘅。我係為莊嚴道場而度眾生嘅，但係我自己自奉甚朴嘅，我唔會執著個莊嚴感嘅。樣樣嘢都係要圓融嘅喎，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好啦，繼續啦，一體同觀分第十八啦。须菩提，于以云何？如来有肉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以云何？如来有天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以云何？如来有慧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以云何？如来有法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以云何？如来有佛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须菩提，于以云何？要行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否？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呢度叫做一体同观分，一体即系冇二，一体冇二体。如来正呢个实相嘅理体咧，众生嘅实相嘅理就系体，同佛个实相理体系同一体嘅，所以叫做一体同观。 呢度咧係講五眼。原來有肉眼否？原來有冇肉眼啊？當然啦，如來亦都係佢應身，都係父母所生嘅。咁啊，點會冇肉眼咧？人嘅眼有肉眼。原來有冇天眼啊？係天人嘅眼。天人嘅眼又好有神通嘅喎，唔受距離障礙而見色蕴嘅喎，即係話天眼喺天上睇人間咧，睇長啊睇通，佢睇個遠個距離好遠嘅噃，叫天眼通啊嘛。亦能知道眾生未受生嘅色蕴，天眼通仲可以知道咧，望呢個眾生佢而家呢個佢個身體係咁啦，佢仲可以睇佢將來嘅身體係點嘅，下一生嘅身體點嘅，下兩生、三生、四生嘅身體點嘅。咁呢個就係天眼，天眼係一個神通嚟嘅。但係人你唔好千祈執著神通喎、啊。我要修天眼通、天耳通。你執著神通就為魔所障。慧眼二乘聖人聲聞緣覺嘅智慧眼，見我空之理就有慧眼啦。聲聞緣覺大家知道點解啦？聲聞就係聞佛法而修行，修行。聞修行咧，而去除見思、見惑、思惑、見思而惑，破咗我執啊！就聲聞，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初果須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羅含，四果阿羅漢。逐步修聲聞，係從聽聞佛法、理解佛法，從文字去接觸佛法、理解佛法，從聲聞去接觸佛法。你同我咪從聲聞接觸佛法咯。但有啲喺佛冇出世嘅無佛法嘅地方，佢必須要靠自己去覺悟，叫做圓覺，叫做獨覺。佢又修十二因緣嘅流轉門，無明圓明圓色明色六入觸受愛取老生死。佢係觀察世間嘅一切事物，而了解到無常之理。因為咁樣樣咧，而逐啲係破除自己嘅無明迷惑。而正悟真理嘅，咁叫圓覺。咁呢係慧，有佢有慧眼嘅喎。慧眼就算凡夫修行嘅凡夫，都有某程度上嘅慧眼。即係話你同我，如果你時常誦《金剛經》嘅，就有慧眼嘅噃。你時常誦其他嘅經典，都有慧眼嘅噃。就慧眼即係你嘅智慧湧現，你嘅智慧逐步浮現出嚟，你就慧眼啦。所以你話誦經。依住佛的修行，慢慢地修行，你必會是滅罪。當你滅罪的時候，你的福增，你的福增，你的智慧亦增。你必須要修福攝慧的。為什麼我們在佛堂有這麼多義工啊？義工是修福，修福他就會攝到慧的了。我們為什麼要布施啊？捐錢啊？你不要以為我捐100元啊、20元啊，沒用啊。那個是布施，是修福，是財施、法施、無畏施，那你是慧眼。法眼是菩薩眼，能觀一切諸法空，破我法二執及其種種差別相。法眼是菩薩再 高一級的法眼。佛眼當然是已經包括了天眼、慧眼、法眼了。那有沒有這些啊？有沒有這些從俗世一路這樣逐步一切言性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言性有些有慧眼，有些有法眼，又有無為，都是無分別智。他修的是無分別智，但在修行上呢又有分別的。慧眼裡面都有慧眼的程度的，法眼有法眼的程度的，都是有差別的。所以有些人說佛法叫人家無差別，咁無差別，我見到嗰個法師食嘢嘅時候，我哋一齊食素，咁佢又話：，呢啲味又淡，呢啲味又唔係咁好食，嗰啲又好食啲，點解佢有分別啊？咁有啲人係咁問嘅喎。從食某一樣嘢無分別嚟講咧，好嘅嘢一樣，壞嘅一樣，好嘅一餐，壞嘅一餐，不過填腹而已，仲要食全五官。計功多少量比來處，喘舉得行全缺應供。防心離過貪等為宗，正是良藥以療形孤。為成道業，應受此食。咁我哋食飯嘅時候，就係要食全五種觀想嘅喎。計功多少量比來處， 食嘅時候計功多少，即係話計下自己有冇呢個功德去食呢樣嘢啊？仲有計下人哋做咗幾多功德先至擺到呢件食物擺到上啊上台啊！所有嘅義工嘅辛勞、農夫嘅耕種，仲有嗰啲善信嘅捐助，去買食物、去煮食物，油鹽燈火蠟，乜嘢嘢煮煮曬咁，好辛苦先煮到個計功多少？睇下煮咗呢樣嘢嘅時候有幾多幾多嘅功勞喺度，人哋嘅功勞量比來處，睇下佢呢啲食物係點嚟嘅，計功多少量比來處。全己德行全決決應供喎，諗下自己嘅德行應唔應該食人哋啲嘢啊？唔係煮到嚟就食嘅喎。施主一粒米，其恩重如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喎。你隨便你煮上嚟食，你自己冇修行，你點食得人哋啲嘢？即係話你去到佛堂。如果你完全冇貢獻嘅，你嚟到白食，你係侵損常住。但你食完之後，你當然你有捐助嗰個就唔算侵損常住。嗱，而家講翻轉頭，我唔係話你嚟食，今晚食七點鐘，你侵損常住嚇，你唔好誤會啊！你唔好話我，哎呀，我登記咗嚟食啦，你話我侵損常住，你提我要俾錢，我冇提你要俾錢啊！我是無心地說話，啊，你要吃東西就是要這樣的了。量比來處，計功多少量比來處，喘己得行全決應供。防心離過貪等為宗。那我就想一下了，我一路吃的時候不要東想西想，我還要修行。我修行是防心，時常要觀心。我現在是心想那是什麼東西，離過我要離開的過錯。即是说吃饭的时候都想着要修行的。离开什么过错？贪等为宗，贪嗔痴慢疑恶见骄啊喘啊狂啊放逸啊无惭无愧啊，我全部要脱离那些。正是药良药以疗形孤，我看这些食物是药来的，一过了个喉咙就变得臭的了，一排便大便见到没人喜欢闻的了。正是良药以疗形孤，为成道业应受此食，我为了要修行才吃，如果不是我都不想吃你这一餐。随便接受人家恩惠的吗？不要随便接受人家恩惠， 你值得才做。有些人不随便接受人家恩惠的，哎，你请我吃，我为什么要请我吃，我什么事，我要做到那个什么事，哎，那些人很有责任感的。这种五种的观想呢，佛堂呢五種食飯之前嘅五種觀想，如果你屋企係實行呢五種觀想咧，你就有幸福啦。即係阿明仔食飯啊，佢一路食飯嘅時候，爸爸媽媽好辛苦啊，呢餐飯佢係賺錢嚟俾我食，我要努力讀書啊，佢咁諗。咁你話佢會唔會好咧？哎，爸爸媽媽俾啲咁差嘅嘢嚟嘅，我唔食呢啲嘢，我要食大餐啊！呢啲嘢唔好食嘅，媽媽真係唔得啊，煮埋煮啊啲咁差嘅嘢。咁樣嘅明仔好啊，因為第一個明仔好啊，第一個阿明仔好啦，因為阿明仔佢已經係食全五觀啦，佢又諗下，哎呀，呢啲食煮嘅餐好辛苦嘅喎，佢就量比來處啦，計功多少量比來處啦，咦，我做咗功課未啊？喘己得行全決應供，媽媽話如果唔做好功課，食飯係好慚愧嘅喎，啊，呢個細路實有前途。啊，你想想，佛法教人教仔的，佛法是这么伟大，这么可以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有多少愿意接触呢？吃饭的多数是怎样的？你留意，不过不要紧，讲也不要紧，你留意吃饭的时候是怎样？教仔的多，砰一个筷子就拍下去了，或者鬧啊，話你邊度唔好啊，話咯，你消化都消化唔到。教嘅時候唔係食飯，教食飯嘅時候要 keep silent 噶。食佛堂食飯係唔准講嘢噶。好啦，我點解會講食嘢呢回事咧？我講食嘢呢回事咧，就係話有分別。出家人話你有分別，食飯嘅時候無分別，但係。 煮出嚟嘅嘢喺廚藝方面係有分別嘅，即係話咩呢？菩薩度眾生嘅時候，內心冇分別，就係、是、為眾生而分別，為利益眾生而分別。好啊，這個出家人內心冇分別，但係食咗呢啲菜嘅時候，佢又話俾呢個廚師聽：，喂，你呢度應該要咁做喎、啊，你唔好用啲你炸嗰啲油咧，你唔好用啲某某嘅油喎、啊，你應該用啲好嘅油，或者你呢度方面咧要加啲鹽，或者加多啲油，你唔好用啲製成品啊，你應該咁啊咁啊咁啊，呢啲咪分別咯。但係呢啲為眾生好而起分別啊嘛，你為佢廚藝改進，為咗別人食咗有利益，咁呢啲咪起分別咯。即係話咩嘢啊？即係話從無分別之中起分別，不分別同分別而上一體，即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性即是相，相即是性。繼續呢度啦，唔好再講落去啦。須菩提，於是雲何？如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否？須菩提，你以下如何啊？如來平時說法有冇講到恆河沙嗰啲沙嘅譬喻啊？咁啊答啦。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係啊，世尊，如來有講過恆河沙用恆河沙嚟做譬喻嘅。繼續啦。須菩提，於意雲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行恆河，是諸恆河沙數佛世界。如是靈為多否？如來將一條恆河中所有的沙數，以其中一粒沙再作為一恆河，以恆河之中的沙再一粒沙來作恆河。如來時常以恆河的沙來譬喻功德，而譬喻某眾經的功德，那算不算多呢？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汝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乾種心，如來悉知，以時即係多時啦，當時啦，即係指恆河沙數、恆河沙咁多世界譬喻嘅時候，裏面有你恆河沙咁多個眾生，恆河中如恆河沙咁多個眾生，每一眾生嘅心念都千差萬別嘅，千差萬別嘅，如來都知道佢呢個心嘅諗法，即係話咧，佛無論眾生嘅心諗咩嘢。佛都知道眾生的心，雖然咁多眾生，每一個念頭都千差萬別，如來佛呢，佛都知道他諗咩嘢嘅。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如來說諸心點解啊？如來說諸心就係個相啦，心個相啦。如來說諸心，諸心即係你個妄心，你所諗嘅一切嘅妄心，妄心裏邊一念中有九十剎那。一個剎那有九百個生滅喎，即係大家唔知道你自己嘅念頭啊！一個念頭裏邊有好多嘅生滅噶，又生又滅，又生又滅，好多嘅生滅。A thought arising and a thought diminishing， 即係個生滅裏邊咧，其實一個 thought 裏邊咧有好多 fluctuation 嘅。你用嗰啲機器會對會點解會測到嗰啲？那些病人呢，醫生用的機器，他不斷這樣動的，全部是心念的，他機器都測不到心念的快。佛經上面說，一念之中有九十個剎那，一個剎那之中呢有九百個生滅，這些是不可思議的，連科學都 proof 不到。你以為一個念頭很久嗎？我現在想，啊，很簡單，我現在念阿彌陀佛，好多個生滅喺裏邊嘅喎。點解啊？嗱，我而家念阿，我呢個阿字生起咗啦。呢個阿字必須要離開，先有第二個彌嘅噃。即係話呢個阿字咧，係一個等無間緣，係前念嚟嘅。前念必須要消滅，後念先可以繼續噶嘛。即係我行路。我前面走了一些，你再可以繼續，前面踢腳你怎麼繼續？前面有東西阻住你，你繼續不到的嘛。即是說前念生而後滅，前念生了之後滅了，後念才繼續上的嘛。如是者每一個念頭都有生滅，生滅，我哦， 我就阿弥陀佛嚟计咯。哦，我灭咗啦，未，我未又生起咗啦，未生起咗又灭咗咯。我灭咗一陀字先可以上噶嘛，陀咪陀生咗啦，个陀灭咗啦，佛个佛又生咗啦，又灭咗。呢个系好粗嘅生灭啫，好粗嘅生灭。其实念头里边，如果你用 electrical some meter to check it, oh, the fluctuation is extremely fast.It's very speedy. 呢啲科學慢慢先揾到出嚟。而家科學都冇一個儀器可以測到每一個人嘅念頭又有多快嘅。既然念頭咁快，咁俾我哋有咩嘅信息啊？我知道念頭咁快，哇！你啲科學知識幾好喎，對於我冇用啦，用太大咯。即是说呢，你要观你的心的生灭，你能够观到你的微细的心生灭，你完全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东西。有些人受业力的牵缠，心想了东西，做了衰东西出来都不知道，他还以为是对的，他的妄心不停，他真心不现啊。如来说诸心，这个诸心是相来的，所有诸心都是妄心，皆为非心。非心怎样？什么叫非心？非心是指性的，只是不是相的，是性，性是无形无相的，皆为非心。每一个这些这生灭的念头，很快的念头呢，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因缘所生法的念头是很快的。个缘起，哦，咁呢个因缘成就呢个阿字，未因缘成就呢个未字，喺呢个阿弥陀佛嘅过程里边咧，好多好多因缘成就，好多好多生灭，心本非实有，当体即空，所以皆为非心，系因缘所生法，假名系假名嚟嘅啫。毗舍浮佛有一句偈语啊嘛。假藉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聚福如幻，起亦灭。心本无生，因境有，因为你执着境而有生呢个心噶嘛。前境若无，心亦无；心亦无，你唔执着嗰个境，你就唔会生呢个心。但係執著境嘅過程裏邊咧係好快嘅，你執著咗都唔，所以執著咗都唔知道。執著咗之後，你係用激情去發表出嚟噶嘛？喊啊、怒啊、親啊、威啊、嬌啊、喘啊、狂啊、妒忌啊、愚痴啊、嗌啊，或者係殺啊、盜啊、淫啊、妄啊，全部喺念頭而出。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係因緣所生嘅嘅法嚟嘅，眾生嘅妄想心。都是在如来的真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如来譬如一个大的圆镜，这个圆镜呢，它因为圆镜光明无量，无有一尘埃，所以一切众生的心呢，都在如来的大圆镜里面呢，是遍照无遗，完全看到晒的。因为如来的心是清净的嘛。所以当你的心是清净的时候呢，你有无量的功德和无量的神通，同埋無量嘅作用，即係話 ，your mind is really extremely powerful. It's so powerful that it's inconceivable. 人嘅心係好有力量嘅，所以北美洲嗰啲 positive thinkers, they only have utilized a portion of what the Buddha talk about, and it's sufficient to be used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 and they become successful.Whatever the mind can conceive, the mind can do, as long as you are positive in what you're doing, what you're thinking. 即係嗰個叫做 positive thinking, positive thinkers. 個心係好緊要嘅喎，但係 positive thinkers 咧，佢冇從生滅裏邊觀心，佢只係用個心嚟去實現佢個妄心所做嘅嘢。如果你的心想做妄，你会成功的，即是好像希特拉，他要杀六百万犹太人，你这么容易杀到六百万人，他一有这个心他就杀到了。你救六百万人，又有这个心就可以救到，全部是 一心嘅啫。史维则医生点会走到去非洲救咗咁多土人啊？都系一心之善。一个魔王魔君点解会杀咗千千万万嘅民？亦都系一念。边一念系你自己谂出嚟嘅？所以必须要修心，整套佛法系修心。所以这行继续啦，菩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呢个系名句嚟嘅，叫做三心俱不可得。点解系？点解话众生心加为非心呢？因为众生嘅心系一个妄想心嚟噶嘛，念念不停，轮转于过去、现在、未来，流转于过去、未来。過去、現在、未來噶嘛，但係喺呢個三時過去、現在、未來咧，念念相繼，妄念紛飛，冇停留處，所以冇停留處嗰啲話點揾得到啊？所以覓心了不可得，佢都留唔到嗰啲，捉唔到佢嘅心留唔到嘅，覓心了不可得就係咁啦。你想知道你嘅心念，你覓心了不可得，有冇聽覓心了不可得呢、這個這句嘅典故啊？二祖去参达摩祖师，达摩祖是初祖啦嘛，二祖是神光大师，立说情门。当时达摩祖师喺度打坐，但系当时落大雪，大雪纷纷。咁呢个二祖系一个禅宗嘅修行人，想求佛法，就跪喺达摩祖师的前面求佛法，即是参拜这个禅师，希望他对教他和他教佛法。但是达摩祖师没有理到他，但是他仍然是落大雪，他仍然跪在这里 以表示 他求道之心。以前的人求佛法是很谦虚的，现在的人求佛法是没有那么谦虚的，你仲要俾埋佢食。如果你食得唔好咧，仲要批評你。你而家合求佛法咧，係你求佢嚟聽喎。你仲要賣廣告喎。你仲要喺雜誌裏面賣廣告啊！你仲要打 SMS 喎。打完 SMS 佢仲會退一個同你講：你唔好再 send 嚟啦，我 send 咗第二次啦。你要求佢嚟喎。以前求佛法係。以前學佛法、求佛法是很謙下的，完全將自己的我慢心收斂下來的。他跪在那裡跪了很久，那些雪已經越來越滿了，他都不跟他講佛法，斷臂求道啊！斷臂求道，那些血就是那些雪呢，全部染了紅血。那他問，那後來呢，打動了他，打動了這位老師啊，那就問他，你想求咩佛法呢？佢話：我將呢個故事講短啲啦。佢話：我學佛咗咁年，我個心唔安樂，我個心唔安樂。我學佛學咗咁耐咧，我始終個心都唔安樂。咁啊，達摩祖師就話啦：汝給我心，我給汝安心，即係話你俾個心我，我同你安。你話你個心唔安樂啊嘛，我而家要安你嘅心，你攞個心出嚟，我同你安。咁呢個二祖話：覓心了不可得，揾唔到個心。咁呢個老師就話：我同你安咗心啦。咁佢就大悟咯喎，大徹大悟嘅喎。我哋聽咗都烏瀉瀉，即係點可以大徹大悟嘅？咁聽咗咁就已經大徹大悟？即係我心唔安樂。咁話你話你拎個心嚟，我同你安啦。你拎個心嚟，我同你安，即係咩嘢啊？即係文字波嘢。我哋必須從文字波嘢。你要我，如果你要安心啊嘛，第一件事你揾你嘅你攞個心嚟俾我啦。你揾呢個心嚟啦。你要安，你一定要揾到佢先安到噶嘛。就心點諗到噶？點揾到噶？我哋講啦。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念念不停，沒有停留處，你找什麼啊？其實他在對答的過程裡面呢，就不斷告訴他，你要安心嘛，你要安那樣東西，你必須要找到那樣東西才能安的。 汝給我心，給汝安心。咁呢個即係咩啊？即係波野裏邊嘅咩啊？文字波野啦，即係用文字嚟引導你。咁你呢位二祖一聽咗呢件事話説話嘅時候，佢就好智慧好高喎。咁佢就點講啊？覓心了不可得。咁呢個係咩波野啊？呢個係觀照波野啊！佢即時就觀照我嘅心喺邊度咧？我而家要揾個心俾我老師安心，我的心喺邊度咧？嚟得好快嘅喎，呢啲問答同埋呢啲思潮，個腦筋轉動得好快，唔係好似我哋咁頓嘅喎，係好快嘅喎。喺呢、這個喺個過程裏邊，咁佢就即刻起觀照啦。Contemplation is he went through an immediate contemplation。佢即刻話：老師要我攞個心，即係牽俾我聽。你攞俾我，我同你安。Where is your mind? Your mind is not at peace. Where is your mind? I can't find my mind. You have already settled down. You already have settled your mind. 咁即係點啊？即係點啊？即係話你叫我安你嘅心，我就問你呢個心嚟啊？即係話我俾文字你，你讀《金剛經》咧。你讀《金剛經》，你就知道你嘅心喺邊啦。咁啊，當然佢使乜萬好似我哋咁讀啊？佢嘣嘣聲喺個腦度就好快噶啦。咁佢話：，誒咁樣樣啊，覓心了不可得。咁我觀照過啦，我觀照個波嘢揾唔到喎，揾唔到。咁我咪同你安咗個心啦。即係話咧，你喺揾唔到裏邊覓心了不可得，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啦。因為心念念念相續點覓啊？即係話你必須喺念念相續裏邊去修你嘅心，刀舌六根念念相繼都係清淨嘅。就係因為你唔係念念清淨，所以你嘅心唔安樂。一時又諗東，一時又諗西，一時又好似打坐嘅時候好清淨，打完坐嘅時候啦，做緊嘢嘅時候啦，又唔清淨啦。念緊佛嘅時候可能好清淨，有啲人念緊佛嘅心都唔清淨嘅。念緊佛嘅時候東諗西諗。怎會清淨？無事一時清淨，你能不能夠念念相都攝六根念念相繼念念清淨啊？這個心印疏裡面 有一首詩是怎樣的，有一首偈語：三濟求心心不有，心不有處妄緣無，妄緣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現在幾點鐘啊？九點七了，不要說這個心印疏裡面啊，八點七就係嘛？哦，我以為九點七，九點七應該停止嘅咯喎。咁即係話三濟求心心不有，點為之三濟求心心不有咧？即係話咧，三濟係咩啊？過去、現在、未來。過去你求過去嘅心，你點求啊？咩叫求過去嘅心啊？嗰件事已經過去咗啦，你仲不斷去執著過去？要 hang on to the past， 你對於過去唔好嘅，你成日諗邊個對你唔住啊？邊個誣衊你啊？冤枉你啊？毀謗你啊？害你啊？過去心不可得啦，或者過去啊真係快樂咯，嗰段時光，而家點解冇呢段時光咧？冇咗呢件時光咧，因為某某人衰，某某人咧係或者離我而去，全部將所有嘅過去心不斷執著過去心。未來心，未來的發展怎樣樣？一日是抑鬱未來的發展，恐懼未來的發展，未來會怎樣呢？充滿恐懼，充滿抑鬱，充滿憂愁，心永遠想著未來，現在的心更加不安，因為當你對於過去和未來的心惶恐不安的時候，你現在怎會安？現在都不安。但是你想想，過去的成為過去，未來的又未來未止，你何必將過去的東西擺在自己的桌面，將未來的東西擺在自己的桌面， 而自己呢對於過去和未來呢都搞到糊糊塗塗，繼續 去執著它。三濟求心心不有，你求不到的，你只是去你我求到，我去想就求到，你去想求到，這個是一個妄心來的。 你將嗰樣嘢落擺上嚟喺呢個 image 度求，呢、這個唔係你嘅真心，係妄心。呢、這個妄心咧，就係、是、令到你就係、是、你嘅意識裏邊執著咗法塵，色聲香味觸法啊嘛。六眼耳鼻舌身意執著咩啊？色聲香味觸法啊嘛。六根執著六塵啊嘛。而六根前邊嗰眼耳鼻舌身咧，嗰啲係 crude thought， 好嗰啲係粗嘅啫。你必須要有所緣境，你必須要對住所緣境，你先能會產生。你對住一個冇人喺度，你對住一個鑽石錶冇人喺度，你立咗佢啦咁。咁呢啲係咩咧？呢啲係粗境嚟嘅啫嘛。但係當你唔遇到，你眯埋隻眼，三冚埋隻耳，咩嘢全伴嗰五個感受，你完全冇作用嘅時候，你嘅心嗰、那個先係你嘅賊仔，嗰、那個你不斷去諗。所以必須要修心，從修心開始。心不有處，妄緣無。妄緣係咩嘢？妄緣係虛妄不實嘅。妄想心如果觀空啦，咁你妄緣咪無啦。你觀空一切啦，呢個妄緣就無啦。心不有處，你唔執著佢，你對於所妄緣境，你唔去執著佢，仲邊有妄緣啦？所以你必須要練習唔執著所緣境，即係話你對所緣境咧能夠。能夠收放自如，點為之所緣境收放自如啊？你初初你對所緣境你唔執著佢又好難嘅噃，點會對所緣境唔執著啊？我眼見到嘢，我唔會受佢所引誘；我聽聲聽到音樂，我唔受音樂所引誘；我舌嚐到好食嘅味，我又唔受味嘅引誘。喺我哋嘅眾生嘅流轉個過程裏邊咧，我哋不斷受呢個引誘嘅噃。但是如果你的心不執著它，必須要練習對於所緣境完全看通它。你看通，即是認識這些賊仔。你看通它，用什麼方法看通啊？你必須要訓練你自己的心，要觀過所緣境。怎為之個心觀過所緣境啊？我在這裡靜坐，我現在的所緣境是觀丹田。我的丹田就是我所緣境，我什麼都不想，我想著個丹田，那就是你所緣境。你不想著個丹田，你就想東想西，你現在將所有的所緣境，千千萬萬的所緣境歸納為一個放在這裡。你這樣訓練，你先訓練一個所緣境先，或者你的所緣境是阿彌陀佛，給阿彌出陀佛， This is my object of concentration, my attention。 你訓練自己對所緣境能夠控制住它，即是说对这只马骝呢，它不断地走的了，你即时扯它过来你扯不到的，你必须要套住它先，你套住它都要慢慢扯的，你一套住它一扯扯死它了，扯到个马骝都没了，即是说要入着魔了，你即是将个椭圆境训练自己，所以叫静坐念佛是水，这个就是你的所缘境，你就是要訓練有一個所緣境，將呢個所緣境練習到你嘅心對呢個所緣境係完全可以收放自如嘅。咁最後咧，連呢個所緣境都要抌咗佢，唔好執著個所緣境。法上應捨，何況非法？知唔知我講咩？知道嘅舉手啊！哦，好多人知道喎，你未知嗰啲咧，你要急起直上啦。繼續，好啦，呢、這個呢就係、是、講到邊度先？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咁而家呢係要講第十九咯喎，法界通分第十九。須菩提，於以雲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须菩提，若福德有实，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点解要福德又有实？嗱，我哋开始解释啦，十九。所以菩提，於以雲何？你的意見是怎樣呢？如果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咁多七寶，如果有人啊，呢種人呢，是指什麼人啊？呢種人是指不執著過去 唔執著現在，唔執著未來嘅人，即係上 refer to the previous chapter， 不執著過去心，不執著現在心，不執著未來心。如果有呢啲人咧，啊冇唔會住上布施嘅人，佢用三千大千咁多世界嘅七寶嚟布施，咁呢個人嘅因緣，以布施嘅因緣，佢得個福多唔多啊？咁呢、這個。於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就答啦：啊，呢個人嘅因緣得福好多啦。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咁釋迦牟尼佛就答咯喎，點答啊？咩叫做若福德有實咧？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若福德有實，即係意思即係話咩咧？如果呢個福德咧有實嘅數量嘅福德嘅，呢、這個福德。若真心你做了一些好的事，你有福德了，有个报应了，这个报应呢有数量的叫实啦。如果这个福德有实呢，可以计量的就有限度的，是有漏的。所以说呢，这些福德是有漏的福德，所以佛呢就说不算多的，佛不说得福德多，因为它是有限量，实就是说有个限量的，有限量的怎么算是多呢？无限量才是多嘛，有限量的是亿亿万万万万亿亿，但是虚空无限量的那些多才叫做多嘛。所以说若福德有实呢，如果福德是有限量的，如来呢就不说它福德多了，即是说如果你做的福德呢是执着的就有限量的了，你执着它就执着它为实，是有一个1 billion, 1 2 million, 你實在有實的呢就不是真正的福德。所以呢如來就說不是算多，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福德無故即是說福德是空的嘛，福德是因緣所生法的嘛，沒有它的自性的嘛，因緣生就生，因緣滅就滅，沒有它的自性的嘛。福德好像虛空那樣無限量的，那才叫多嘛，無限量的人能夠容納一世上嘛，這樣才叫真實嘛。而福德無故，即是說呢，如果你看福德不執著福德，無相布施，知道一切法空，觀一切法空，而無相布施的呢，這樣才叫做福德多。這個是金剛經的句語的方法， 你不可以執著它，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很多人不懂解這句說話的，你不用那麼執著那句說話的排列。即是說呢，如果你做福德是執著了福德的功德，就是有實的啦，實你認為它實的嘛，有數量的嘛，那就不算多。所以如來說不是多，你如果你做個福德不執著它，無相布施，無相布施嗰個產生嘅無量嘅效果，呢、這個無量效果咧，猶如虛空，虛空能夠容納一切量嘅嗰個先叫多啊嘛。咁你如果你仲《金剛經》，如果你能夠仲《金剛經》而不著相嘅，而行一切行一切事行出一切善事而不著相嘅，嗰、那個福德先係多。咁呢個就係第十九啦。咁啊，跟住咧。離色離相分，須菩提，於意雲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否？佛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色身即是色相，是色法、色塵、眼所以見的。具足即是完全圓滿的色身，即是布身，是修福修慧得到的布身。這個布身是菩薩才看到的，在地上的菩薩才看到的。所以說如來佛可以具足色身見否？我們看佛的時候是不是執著了他的外相？他外相真是莊嚴了，他福慧雙修而得到這個外相，這個外相都是因緣所生法，因緣有生就有，因緣無就無，是空的，是短暫的，那何就不要執著這個 色身了。所以說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具足色身是報身佛的總相，具足諸相就下面了。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雲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否？佛也，世尊， 如来不应与具足诸上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诸上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上具足。呢度即系再重复一遍，具足色身咧就系、是、报身嘅总相，具足诸上咧系报身嘅别相。逢亲佛经里边咧，好多时佢 classify categorize 一啲嘢咧，系一个总相，即系话 look at the forest， 别相 look at every tree。別相有32應身，有32種相好嘛。呢度再重複一遍，即係話咧，你唔好執你修行人咧，喺修行上咧，對於總相唔可以執著，對別相亦都唔可以執著。呢、這個具足色身同埋具足諸相咧，都係因緣所生法，當體即空。即係再提如來佛咧，即係再提點話，唔好執著身。嗱，知道佛有三身。有應身、法身、報身，唔好執著法身。前面嗰啲嗰幾份咧，就係唔好執著三十以上就個法身，就應身。再呢度咧，就唔好執著報身。菩薩所執著嘅佛嘅身係報身，報身凡夫睇唔到嘅。金剛經唔係淨係為凡夫講嘅喎，金剛經係為大菩薩講嘅喎。菩薩會執。會部分地上的菩薩咧，會執著釋迦如來個報身嘅噃，我哋睇唔到個報身嘅。有啲係為菩薩而講，《金剛經》唔係淨係為我哋低級嘅凡夫智慧嚟講嘅，係為大菩薩講嘅。所以咧，都講報身，呢度係講報身啦，唔好執著佛嘅總相嘅報身，又唔好執著佛嘅別相嘅眾生。好啦，咁我哋講第21。须菩提，以物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即是说这一份讲到能说法的人不要生起执着。前面第20份讲佛相要空，就现在讲除了佛相要空，法相都要空。空掉咗众生相唔难，空掉佛相，亦都空掉佛相就较难啦。法相要空掉就更加难，因为好多人话我有佛法噶嘛，你叫我唔好执着佛嘅相都 OK 啦，你叫我唔好执着众生相我都 OK， 但你叫我唔好执着法，咁我有佛法噶嘛，冇佛法嘅咩？你连佛法都唔好执着，但系唔好执着佛法叫唔系叫你唔好学佛法喎。你必須要上船，而唔執著呢只船。你必須要從文字波野入去觀照波野，從文字去明白佛法噶嘛？你話我唔從文字點明白佛法啊？就唔好執著咗文字，必須要從文字起觀照，而達到實相波野。說法者無法可說，係指性；是名說法，係指相。如來雖然無所說。但是众生可随相而证之佛理。如来无所说，为什么？如来所说 的法他不会执着法的嘛。如果说我是主宰，我是创造你的，那就执着了法了。还有我道理，你为我所道，我道理是用这个方法，那就执着了，那就有我上人上，众生上，受者上，连自主连自己的我慢我见我爱我痴都有，有一法可得。性呢是如来性的本体空寂，怎会有所说呢？如来之性是离念的嘛，离念哪有所说啊？一切可言可说的皆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嘛。如来有所说法否？如来有没有所说啊？如来无所说，我这个 slide 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嘛。为什么不可取啊？如来所说法无定名的，亦没有定法。这个法呢，这个觉是无念的，以无念为宗，所以无念，它念无念的，你怎么取啊？无念不可取，不可说，为什么呢？它用文字，但是它真正的法是离文字、远离文字、超越文字的嘛，超越言语道断、调道断，超越妄心意识的嘛。那怎么说啊？哪里可说啊？非法，如果执着有法， 就是執法錯了。如果執著無法呢，我又錯了。無法無法執著冇船你點答啊？執著有船就唔嚟得，又唔上得岸。你唔捨棄隻船，你又上唔到岸。你唔用隻船，你簡直就唔到岸。所以都係有船，點都係有船較重要啲。但始終都係，所以寧墮有如須眉山，不墮空如芥子許。知唔知點解啊？我寧願有，我都唔好墮於空。乜嘢都冇，冇空咗，我好空我，我連船都冇，我點過海啊？過海啊？上岸啊？無，要講到無咧，講到無，《心經》裏邊無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智亦無得，同呢個義理咧係有少少相同嘅。咩叫無智亦無得啊？智係指六道萬行嘅波耶智，六道係六道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耶。無智亦無得係觀六道萬行空，六道萬行都係空嘅噃，都係因緣所生法。無智嘅智係能觀嘅觀智，係波耶智。無得嘅得係所觀嘅道理，法空理。無智亦無得，即係話唔執著六道，亦唔執著從六道所觀到嘅道理。法執唔執著六道就係波耶智，唔執著所觀嘅道理就法空理嘅智。但無智亦無得嘅聖境咧，就係要一切空卻，因為聖境亦都不過係治疾病之良藥，疾病既除，就不能再執著於藥物啦。所謂道何當用佛，唔係在佛；道岸不須舟。有冇聽過呢句説話？道何當用佛？你要渡過河，你唔用個木筏，你點渡河啊 ？If you don't use a raft, how can you cross the river to the other shore? You have to use a raft. 但係道岸呢 ？Once you have arrived on the other shore.You have to abandon the raft. 你必須要到岸，你就不須舟啦。你到岸仲依戀住個舟啊，仲黐住黐喺個舟度，咁你就執著只舟。你黐住個舟，你就唔上得岸噶咯噃。道何當欲佛？木道當用佛，到岸就不須舟。以無所得故，冇一樣嘢得到嘅。以無所得故，點樣以無所得故啊？菩薩修行。如果心有所得，即是跟波野真空的道理不相应，不会达到究竟涅槃，因为在清净圆明的波野心中纤尘不染，倘若觉得稍有所得，就成为波野空智的大障碍了。所以《金刚经》讲实无有法，原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如果大家一路诵经，一路知道样样都无所得，不要执着，有没有用啊？对我来讲，如果你話又無所得無所執著，對我嚟講冇乜用啊！咁你仲未明白裏邊嘅義理，因為你唔知道一切嘅煩惱都係因為由我所得、我所要、我所維護、我愛、我慢、我痴、我嘅煩惱嘅無明，全部都係因為呢啲而使到我哋流轉生死，使我哋作業受報、輪轉生死噶嘛。《金剛經》處處每一份咧，就叫我哋破咗我哋嘅我執。要無所得故，唔好當為有所得。連佛法你都唔應該執著為所得，但你又唔係話冇佛法，必須要道，而道而唔好執著佢有。所以，哦，起咗間佛堂，講到一切眾生，咁你又唔可以話呢個佛堂個物業係咪寫我個名噶？咁我將來呢個佛堂我要點樣樣？係咪我做主持啊？咁我做完主持之後，係咪留俾我嘅徒弟啊？全部係有所執嘅，全部呢都要拋卻。你莊嚴佛土，即非莊嚴，是名莊嚴。你莊嚴佛土，仲要執著佢嘅莊嚴相，而生生世世想承受呢個莊嚴相，生生世世仲想話我呢、這個我而家成就呢個莊嚴相，將來我要得到好好嘅果報啦，我下一世會做國王啦，我下一世會做咩？咁完全係執著而信佛。你唔執著信佛，你個功德仲大啊！呢樣嘢大家要知道。你唔執著嗰個唔貪嗰樣嘢而信佛， 是从于无条件的无住而布施的功德重大。因为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训练我们自己的心，时常要将自己的真心浮现出来，你必须要放下一切执着。人最困难的时候，当他要死亡的时候，最难是什么？最难是放下执着。当人去世的时候，他有很多东西想的，他是放不下的。当他放不下的时候，他又要流转生死的。如果你平时修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每日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每日诵金刚经，持戒修福，每日诵金刚经来放下一切我执，到时呢，你金刚经每日诵金刚经嗰个 power， 嗰个功德现前啦，你样嘢都带唔到去。你诵金刚经每日诵嗰一片，每日诵一片，一年365，你有五日唔诵咧，160片，360片，日日诵，加加埋埋每日诵嗰个功德，就会令到你去世嘅时候，你放下一切。当你一放下一切嘅时候咧，屈身并以请道莲池，你唔会执着一切噶。如果唔系，你到时去世嘅时候，你会执着好多嘢噶。因为当时点啊，你已经迷惘咗啦，痛苦令到你憎恨，令到你埋怨，令到你有不平嘅感觉。你屋企嘅一切嘅嘢，你嘅眷恋咧，你令到你感觉到好哀伤。你嘅钱财你舍唔低，你嘅肉体你唔想走住。全部都放不下的。你如果你时常诵金刚经，你慢慢慢慢学习全部一切放下，你看不出那个 invisible power within contemplation of the sutra。 好了，继续了。学佛进入更高的境界，不单空去所观的境，连能观智也空无一物。能够观嘛，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能够咁观察所观嘅道理嘅智能同所都要抛却，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能观之智都无，点会有所观之智啊？能观之智即系话，能观即系话咩咧？身如菩提树，身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我的身就好像菩提树，心咧里边有个明镜台，呢、这个明镜台铺满尘嘅，我时常忽视佢，唔好令到佢有尘埃啊！我时常修六道万行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啊，时常省察，令到我嘅心镜咧大开圆解，咁我咧就冇晒欠尘嘅烦恼，咁当时咧我就会觉到清净心，我就会修行成正觉成佛啦，咁我有呢、这个呢系、这个、我的道理嚟嘅，呢个就系去除呢啲烦恼啦，呢、这个道理嘅存在，连呢个道理六祖特慧能大师咧，本来无一物，我能观之智都冇，我能观呢个道理嘅智我都空缺埋，点会仲有尘呢？我能观之智，你仲有所观嘅道理，你话我能够用咁嘅方法去省察呢？我能够用呢个方法去省察咧，就一定成功噶啦。咁你咪有能观嘅道理之智咯，有个能观有所观嘅道理咯。呢个六祖大能更进一步，能观都空缺 ，the subject is gone， not just the object， even the subject is nowhere to be found。本来无一物啊嘛，佢走到去能观啊，走到去 origin，the origin of the problem。以能得所得本具三义色知咧，依波野了达诸法皆空。你以波野智知道诸法都系空嘅，咁你得到咩啊？诸法都系空，因缘所生法，故若无所得，空噶啦嘛。咁你仲有所得，系因缘所生法，唔执着佢为有啊嘛。自性本自圆满，纤尘不怨，本来无一物，你得到咩啊？本来无一物，故若无所得。实相本具一切功德智慧，只是凡夫迷而不见不知，不是前无而今忽有，不是说以前没有这个智慧而今有的，更非从外得来所以无所得。即是说那面镜本来的光是照到的嘛，你没有、哦、有些尘铺着的，你省了些尘之后啊，我现在有镜的光了，它本来有这个镜的光的嘛，本来具足的嘛，本来有，所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什么叫不生不灭啊？ 不生不滅點解啊？不垢不淨點解啊？不增不減點解啊？不生不滅。咁你成日念心經，你唔識不生不滅點解嘅咩？舉個例啦，今晚希望喺呢個例子裏面大家研習下。你舉個例，你譬如你嘅燈有燈啦，而家我哋有眼燈啦，我有燈啦，我本來揀燈暗嘅，我一開咗個燈，啊呢、這個光生出嚟啦，我滅呢個燈，啊呢個燈滅咗啦，呢個光滅咗啦，你滅唔滅係外相啫嘛，佢本來嘅電源係不斷有噶，佢裏邊嘅電啊，唔係因為你生，哎呢、這個電生咗出嚟啦，又滅啊呢、這個電啊滅咗，你唔係滅個電喎，你係滅個外相啫嘛。佢個電源本身係冇，唔係因為你開燈而生咗個電出嚟啊！啊，話呢個燈係暗嘅，我而家開咗，哎呀個電力生咗出嚟啦！你冇開佢都有嘅噃，佢本來具足電噶嘛，點會不生啊？我而家刪咗呢個電啦，哎呀個電路啊冇咗啦，滅亡咗，滅咩亡啊？佢仲喺度啊！你佢本來已經有嘅啦嘛，咁點會有生有滅啊？所以不生不滅，你誤認佢為有生滅啫。你睇佢外相有生滅，其實佢就不生不滅。明白的舉手啊！哇，那麼多人明白啊！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呢？不垢不淨點解啊？不垢不淨有一條河，這個河呢，那些陽光，這個河呢，不垢不淨，這個河是污染的，河有很多雜物的，那這個陽光照下去，那這個河裡面的水裡面照下去，咁你一睇嗰個河裏面仲有光，你話嗰啲光係污糟嘅，嗰啲光冇污糟，係個河污糟啫嘛。佢不光冇舊到冇污糟啊，污糟個光始終都冇污糟啊。光照咗落去，你雖然睇個光同埋嗰啲塵嗰啲污糟米物喺度，污糟嘅係個河啫嘛。嗰個 light，the light is not polluted，it's the water that is polluted。佢不舊噶，佢冇舊到啊。冇污垢喎，不垢，所以不垢，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咧，不淨係點啦？如果嗰個河咧好潔淨嘅，冇污染嘅，咁你啲光照落去，如果係上邊有污染嘅，咁你當然話佢會污染個光。你話啊，呢啲光好，呢啲光好清淨喎，呢啲光係完全冇污物喺度喎，個光本身冇污冇淨到啊。是個河淨啫嘛，你話佢淨啫嘛，佢本來具足噶嘛，個光不又唔可以講得佢污，又唔可以講得佢淨噶嘛，不增不減咧，點為之不增？即係我而家用個 example 咋嚇，你仲要根據嗰個譬如去諗，因為唔講佢嗰個比喻俾你聽咧，你又唔知點諗噶嘛。如果講咁多義理啊，不如俾一個燈啊同河啊，你到時你唔明白嘢，你又諗一諗，你咁啊容易明白。你咁諗仲容易明白，如果你用文字去諗咧，你就難明白啊嘛。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咧，點解又忽然間增加又減少啊？嗱，譬如我掘地，我掘地，呢、這個地我掘咗二尺乘二尺，二尺深，二尺高，二尺闊，咁我二乘二就四啦 ，four square foot 再乘個 volume 二四二八。八個 cubic feet 咁先算啦。我掘咗個地有個窿，哎呀，我得到八個 cubic feet 嘅 space 咯。你有冇得到啊？你冇得到啊！佢本來有 space， 不過你攞咗啲 earth 出嚟啫嘛。佢冇增冇因為我增加咗有咁嘅 space， 你冇增加到 space 啊。不過你攞咗啲泥土出嚟啊嘛。你填翻落去，你又冇話我損失咗個空間喎。你冇損失啊，不過填翻啲土落去啫嘛。佢個空間係冇損到噶嘛，佢個 space 個空間咁，我擺咗個拳頭喺度啊，我個空間少咗個拳頭個空間啊，冇啊，個空間始終不變噶嘛，個空間係不增不減噶嘛，大家知唔知我講咩啊？知道 ，OK， 誒咁我唔使咁多餘啦，即係講咗咁多樣嘢，原來你冚唪唥知道曬嘅，好啦，講到呢度，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